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将进酒》，作者唐九卿。 第67集，图册。沈泽川留心看到了风物志里有本鸿雁图册，他打开，果然看到了鸿雁山的地势图。鸿雁山分东西两脉，西山脉通落霞关，连接全城，隔住了淮州，是从前大周的边防线。后来萧方旭扩增版图，把边防线一路推到了东山脉，拓出了离北大郡今日的形状。沈泽川往后翻，看见了东北两马道的详述。去都调遣天下粮仓，军粮多从绝西秦州调，往北东两大地域传送，通不了水路，就只能开凿专门的两马道，启动要复杂些。离北的东北两马道就非常清晰，粮食由秦州运输到关仪港，再由关仪港到去都，去都运到全城，全城便能驱马走东北两马道，直线到达离北大郡。东北两马道是离北重要的辎重运输道，由离北铁骑层层把守，就是皇帝本人去了，没有萧继明的通行兵符也过不了。一直以来，不论边线打得多狠，东北两马道的防御都固若金汤，从来没有让边沙骑兵靠近过。实际上5年前中博兵败，萧继明能那么迅速地调兵南下，就是因为东北两马道正好横在磁州西北方，给了他能够马上出兵的底气。萧迟也不知何时靠了过来，他顺着沈泽川的手扫了几眼。 东北两马道，你对行兵打仗也有兴趣？ 没有。 沈泽川不假思索地说道。萧迟也握住他的手腕，带着他的手指滑到最东边的茶石河。 无妨，二公子教你。这里你认得吧？中博的茶石河是大周居中的最东防线，越过去就是边沙大漠。哼，说起来也有点意思，一直以来边沙只敢打边郡。 沈泽川随着手指看向天飞阙东南下角，那里是紧挨着大漠，如同大周唯一豁口的边郡。 因为边郡太巧了，它往上的地方有天飞阙阻拦，往下的地方有锁天关横挡，唯独边郡这一块是大周东南方无法借助地势设防的要害。 萧迟也凑近些，专注在图上。 陆家就守在这里，陆广白的称号你知道吗？他之所以叫烽火吹沙，就是因为陆家守的是万里黄沙烽火台。边沙骑兵奸诈，喜欢夜袭，每一次交锋陆广白都要点燃烽火。边郡守备军是大周最好的夜击步兵，他们擅长设伏。 萧迟也说到这里有些高兴，他索性握住了沈泽川的手指，点了点边郡。 天下四将里，师父是最善于防守的将军，那是因为天飞阙地势所需，不需要强袭出兵。不要看边郡不起眼，其实最会打消耗战的就是陆广白，这一点就是大哥和七大帅也没有他厉害。 边郡没有骑兵。 沈泽川稍微侧头看他一眼。萧迟也笑了，他这时候似乎格外放松。 陆广白不需要，他的兵是所有骑兵的克星。陆家世世代代都守在黄沙里，气候不好，荒地根本啃不出田，是真的穷，所以养不起马。但是没有马，仗照样要打。陆家就这样摸索出了专门抵抗骑兵的阵法。 你说有点意思，是指5年前边沙骑兵一改往常，猛攻茶石河防线很不寻常。 没错。 沈泽川看回图，萧迟也思索时习惯性的要转扳指，但他此刻握着沈泽川，于是像是没意识般的捏了捏。 你要先知道一件事，边沙12部是统一称号，他们在大漠一开始不只有12部。 李北护士上通的回言部是被边杀其他部族驱除出水草肥美之地的小部，投靠大周存活。总之，现在的边杀十二部也分强弱，他们始终没有特定的大军，所以一直跟我们谈不拢，只能打。其实每次打一场，对于边杀而言才是重创。他们北部是最强的汉蛇部，专门对付李北铁骑；南边是最快的勾马部，专门对付边郡守备军。这都是在长期对抗中形成的固定格局。可是五年前，汉蛇部与勾马部都朝中部集合，连句招呼也没打，直接痛击了查实和防线。 萧赤也顿了顿， 这种情况只有一种可能， 他们胸有成竹，确信中伯拦不住，李北和边郡也救不起， 所以有了沈卫通敌的传闻。长驱直入是件很冒险的事情，他们想要在陌生的环境里以战养战并不容易。他们已经习惯驰骋在沙漠，巷战对于他们而言就像是竖着手脚打架，并且越靠近去都，他们的行军意图就越明显。 攻破去都并不是好的选择，去都是大周的中心，他们在这里待久了，就会落入离北铁骑、启东五郡守备军还有八大营的三重包围。我一直不认为边杀骑兵要打这里。 你太聪明了。 沈泽川垂眸，萧赤也夸奖着，把沈泽川的手指划过全图，点在最西方的绝西。 我认为他们想到这里去。绝西临海有两大港口，还有三大粮食储备州，离北、去都、启东三方军粮全部从这里出，只要进入了绝西的范围，他们甚至不必攻下城镇，就已经掐住了三方的咽喉。 如果没有内应，这就是异想天开。 沈泽川沉吟着说道， 中伯与绝西是一条东西直线，越过中伯就是最短的路。沈卫为他们打开了门，给了他们继续深入的勇气和粮食。如果没有东北两马道，大哥起码还要再晚七天才能出兵。七天，八大营如果没守住，边杀骑兵就该到关仪港了。这才是李北愤怒的原因之一，铁蹄之下不容苟且。我们可以原谅沈卫兵败，但绝对不会原谅沈卫捅的这一刀。 沈泽川忽然转头，与萧赤也近在咫尺的对视。萧赤也没打算松开的。 怎么了？ 沈卫通敌。 沈泽川流露出古怪的笑容。 沈卫通敌，边杀十二部要打绝西。沈卫哪来的绝西军事地图？ 兵部有。有钱能使鬼推磨，重金贿赂就能买到。 既然如此，除了沈卫，别人也行。 萧赤也垂下眼睛。 话是这么说，但是直系前线成败的人是沈卫。 他这般垂着眸，使得眼神看起来分外深情，恃才的光芒没有散尽，漾在他的眼睛里，像是盛夜里的流萤。沈泽川看了片刻， 兵部这些年没有人员调动， 你想查就查，这件事我不会阻拦。 你自然不会。 沈泽川挪回目光看着书， 因为你也想查，最有嫌疑的该是花甲，可是沈卫已经是把不干净的刀，处理他有千百种更加简单的方法，如此兴师动众反而容易留下把柄。 你杀了几雷吗？ 萧赤也笑了笑， 他应该对你交代了不少东西，藏着掖着多没意思，拿出来一起猜。 你说的东西我都知道，我说的东西却只有我知道。 沈泽川一点点的抽手， 这分量可不一样呢。 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哦。